都没一抽二两。 真系估唔到，我哋会喺咁样嘅情况下见翻面。 人生就系咁噶啦，好多嘢都估唔到嘅。就好似今晚咁，我曾经喺呢个公园向你道别，只不过两年时间，我哋喺呢度见翻面。 嗯，你好嘛？系咧，点解会翻嚟开辅导中心嘅？ 一个人冇咗个心，就算去到边都唔会开心。所以我选择咗逃婚。 吓、啊？你 爹哋妈咪为咗面子，同我脱离咗关系。就凭自己两年嚟嘅经历，我领唔到你当年嘅心情。一个人喺极度困苦嘅时候，最需要嘅系一份关怀。一份爱，而我当年给你的根本就微不足道，我连你对弟妹那份心意都包容不到。我记得我是几咁肤浅，卒之我决定读社会大学，一方面辅导自己，另一方面辅导别人。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去关心人，帮助人。 分开两年，你的改变竟然这么大。不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自低限度你有勇气选择自己要行的路，就是温室小花。 可能是天意，施行将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即使我有勇气面对任何困境，但是始终没勇气面对你。 咁讲，你一早就知道嘉文是我妹，而思恒亦都知道我同你嘅关系啊？ 系。 哦，远兰，咁如果今晚我冇打电话俾你，你系咪永远都唔见我啊？ 我唔知道。每一次你打亲电话嚟，我都要好努力咁提醒自己，我身份系一个辅导员，而你只不过系我嘅仔仔女女。 远兰， 但系今晚我竟然发觉自己系文远兰，因为当你话俾我知要同嘉诚结婚，我情绪开始失控。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我真的很想见你。 程立俊失意的时候，文远兰一定会在身边，今次当然不会例外。 你， 我很挂住你啊。 以前我会问，但现在不会。无论你决定做什么，我都会支持。 但是我这样做就委屈了你。 为什么要讲委屈呢？只要可以令到家庭开心，其他事都不重要，是吗？ 是，我可以给到他的就只有这些。 不要这样，现在医学这么昌明，嘉诚的病未必是完全绝望的。 癌症是人听到都会打冷震。 俊， 踩实我，不要放手。 叫醒我，你成晚咁陪住我会冷亲噶。 我都唔觉得冻，反而觉得好温暖添。 你仲呃我？你只手咁冻， 你捉住咪唔冻咯。 我实捉到实一实，你唔好话痛啊！嚟啊，同你食早餐。 唔得啊！ 仲咁早？食完早餐仲嚟得切翻工噶？ 我对脚暂时唔听使啊！ 脚痹啊？ 嗯，早上就得噶啦。 不如，喂， 大哥，家姐走咗啊！ 家前走咗， 家前你想发觉唔见咗家姐，仲以为佢去咗街市啦，点知喺饭台说家姐留咗张字条啊！ 我即刻翻嚟， 我陪你翻去啊！Miss Man， 佢就系 Miss Man。 快啲俾嘉善留低嘅字条我睇。 哦，等等。 吓，实在唔知道想讲啲咩啊！我系我见唔舍得，始终都系要离开呢个家。我唔想再增加你嘅负担，就谂我无声无息咁消失。嘉善， 嘉善。点解你会傻？ 家姐梗系听咗你同二哥讲嘅说话。 大哥，我哋分头揾家姐，佢应该冇几多大地方可以去噶。 立奇讲得啱，佢应该唔会走得几远。 好，我哋分头去揾家善，一定要揾到家善翻嚟。 Miss Man， 大哥仲系唔想食嘢啊？食咗少少。雨兰姐啊，有你喺大哥身边，我哋都冇咁担心啊。佢自己行道都肯听你讲啊。 系啊，大哥不嬲好锡家姐，上一次家姐走咗，佢不知几担心。 嗯。 今次家姐仲系有病嘅添，更加之担心。 唔通系家姐翻嚟？ 系咯。 系咪家前翻嚟啊？ 系叔叔啊。 哦。 点啊？仲未揾到家前啊？ 你睇我哋表情就知啦。 廿四小时咯噃，报咗警未啊？ 啱啱报咗啦。 吓、啊，婉兰， 叔叔，叔叔啊，婉兰姐咧，原来就系 Miss Man 啊。 哦， 嗯， 叔叔，你话嘉善去得边？所有佢会去嘅地方，我哋都揾过晒啊。佢仲可以去得边？ 佢知道自己有咁嘅病。情绪一定会好低落，好唔稳定。我惊佢一时睇唔开， 都唔系话佢自杀啊嘛？ 喂，唔好乱噏嘢啦！ 真系会有咁个可能噶。 咁点算啊，大哥？ 吓、啊！我都冇晒办法。点解立伟仲未翻嚟啊？ 嘉诚如果有心避开我哋，就算立伟翻嚟都未必揾到佢啦。我始终相信生死系整定嘅。 我而家乜嘢都唔担心，系担心再拖落去，佢嘅病会越嚟越严重。就算揾到佢，都帮唔到佢。 立奇，嘉文，可能有啲地方我哋揾漏咗，我哋再谂下。即使系冇可能嘅地方，佢都有可能会去噶。 冇可能嘅地方都有可能会去，咁深奥嘅。 最冇可能嘅地方，除咗佢亲生妈妈嗰处，睇怕都冇边度咯。 系噃， 系啊，系啊。点解冇谂到佢亲生妈妈嘅咧？ 冇乜可能嘅、啊，家姐都唔想认翻佢。 但系今次情形唔同啊嘛！ 我而家即刻去花田镇，大哥，我同你一齐去啦。 嗯， 婉兰，你同佢哋一齐等我哋消息。 花田镇咁远，一来一回都花咗大半日时间啦。点解唔打个电话去问下先啫？如果嘉诚真系喺嗰度嘅，即系先至去都未迟啊。 系、 啊， 大哥，你咪有佢电话嘅、 啊？我去揾。 大家帮手揾啦。 哦哦 话家善冇揾过佢， 会唔会系家善叫佢唔好讲噶？ 大哥，你头先应该话俾妈妈知，话家姐有病噶嘛？ 我谂住你住喺咁远，唔好俾佢咁担心啊嘛。 咁即系点啊？你仲去唔去花田镇啊？ 会唔会系家姐咧？我开门 出嚟睇下，系咪啊？哦，林伟， 林伟， 二哥， 家善而家点？ 入去再讲啦。 哦。家善入咗院啦， 佢走咗啊！ 走咗？点会咁噶？ 件事系咁嘅。 咁家善会喺边啊？ 我哋打个电话喺花田镇揾过佢妈妈，佢妈妈话佢冇去过。不过唔知会唔会系家善吩咐佢唔好讲， 以家善嘅性格，佢应该唔会喺呢个时候去揾你妈妈嘅。不如咁啊，等我试下出去揾下佢啊。 但系你啱啱只翻嚟， 揾家善要紧啊。 但系我哋所有嘅地方都揾过晒噶啦。 或者有啲地方我哋谂唔起，立伟会谂到咧，因为始终佢系最了解家善。立伟，我同你一齐出去揾。 大哥，俾我静静咁谂下嘢好吗？ 好啊，嗱，你用我架车，一有家善嘅消息，即刻通知我哋。 嗯， 立奇啊，攞立伟啲行李入房先啦。 哦哦， 而家我样真系好攰啊。 就算几攰，佢都瞓唔着噶。家善对佢嚟讲系几咁重要。 我啊， 家善，家善啊， 嚟啦，妈妈我到嚟啦，又好。 家善，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阵嘅事？ 记得，仲好怀念添。 爸爸妈妈最中意带我哋游乐场玩，你玩真咩？就谂埋我同大哥陪你，大哥仲成日叫你细胆添。 系啊，当时二哥你最锡我，佢帮我嘅。 你仲话过要嫁俾我？ 咁主要嘅事你仲记得啊？妈妈仲笑住话我系傻妹头啊！ 好多嘢都会随住环境而改变。唯独一样嘢，我发觉自己始终唔变。 系乜嘢啊？ 就系对你嘅感情。我仲系有嗰个念头，想娶你。 二哥，你系唔系见过佢啊？ 你系听妈妈。佢听日就走啦，你唔想见下佢咩？ 唔想。我叫程家善，系呢个屋企嘅一份子。我唔走。 放，仲要讲讲下喊。要你留喺我身边，要你留喺我身边。 二哥， 我真系好中意你。 大哥，对唔住，我哋系冇可能噶。 因为大哥，游乐场真系咁值得留意。 二哥，你几时翻嚟噶？ 啱啱落机。佢哋话你走咗，我好担心你。 大叔知道俾你揾到我， 因为我谂翻你细个嗰阵，爸爸妈妈最中意带我哋嚟游乐场玩，而你最中意坐喺摩天轮里边匿埋。 记得有一次我玩出风。那个看守摩天轮的老伯黑眼瞓，不觉意喐到开山掣，当时我在半空中转了几个圈，又不见你们，只有惊到大声喊。如果我会不会死啊？我不想每个人孤孤单单。 你不记得了，当时是我第一个发现你，所以今次我也都找到你，我会救你，我不会让你死。家善，你要对我有信心，我一定会医好你。即使你真的会走，我都不会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走。 我一定会陪你。 二哥，